有什么不接受，我也可以很成熟。如果想放手，就为你找借口，不勉强挽留，不假装愧疚。你等待久，由我说出口，是你不明白，是你想不开。是贪婪或依赖，才敢说你不是不爱。爱才是最大的伤害，看似温柔的虐待，随你安排，我离开才不负期待。给你最后的表白，是我愿被淘汰，再怎么说也不过因为不够爱。不用假装多在乎，别用电影去弥补，良心若痛苦，请痛快来结束。越演越残酷，越久越孤独，表情太丰富，可惜没帮助。爱是不嫉妒，爱是肯付出、但我终于领悟，不适合就不会幸福。爱才是最大的伤害，看似温柔的虐待，随你安排，我离开才不负期待。给你最后的表白，是我愿被淘汰，再怎么说